魂惊晚霞，独行无牵挂，才艺潇洒，不问世间仇恨，淡如茶，江湖一句话，心得正邪不怕，一人风度翩翩，处处留香，月光山中悠悠亮，晚风吹愁如海浪，来呀来呀，苦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高歌爽快唱，浪天涯伴随枯叶片片，风尘沙难掩着风雅，不为痴情就爱花，花太傻，花下风流，花似花无常，不在意点伤，只在乎爱过他。吹愁如海浪，来呀来呀，苦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高歌爽快唱，啊哈，牛和鼓将人思念不离他，孤舟海中晃，活得四不像，还是那么想着他，啊哈，牛和鼓一定要他不想放，缘分成不长，相爱偏不让，何必勉强，海蓝蓝就是个男子汉，江湖一句话， 一句话， 心爱放一旁，花太小，花下风流，花似花无常，不在意